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深。

情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度的小镇，徘徊着文明的人和

不知足，如果那天我不重新去跳舞，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三个月有七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二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8%，涨幅比一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日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发达国家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用了20年到40年，甚至50年，中国一定会更快，因为过去中国解决酸雨等环境问题远远快于发达国家。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表示，国企改革瘦身的过程中，会把职工的利益、职工的安置放在第一的位置，绝对不会出现下岗潮问题。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称，近期抽检发现标识为河北联康药业有限公司、湖北神农本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生产的23批次中药饮片联翘不合格。日前，上海市工商局公布了2017年第一号虚假违法广告。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上海软件技术分公司因为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机构广告，被罚款2.8万元。 那年都会有刮风下雨，叫爱情进行。

轻轻地告诉你。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969看微博。嗨，你好，969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武汉晚报发表，近日南京市民张先生替他70岁的父亲在网站发布了招租帖，以低于市场的租金想招到和父亲年龄相仿能谈得来的室友，男女不限。根据了解呢，张先生这个举动是出于考虑到孤身的父亲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而且自己已经成家了，两头跑也不方便，给父亲找一个室友也好互相照应。那你认同帮老人家网上招室友搭伴养老的方式吗？来看网友评论。多尔925说，哎，这挺好的，子女不在身边，有人可以陪伴和照顾他们。无与伦比说，那如何保证安全问题呢？如果遇到疾病发作事件，谁来承担责任呢？对于老人和子女来说，或许这都是目前养老体系下的被动无奈选择吧。继续刷新微博。人民网发表，吴先生喜欢买彩票，虽然以前没有中过大奖，但是小奖还是经常中的。可是最近一个月啊，他在一家彩票店投入了几千块钱，什么奖都没中过。吴先生就怀疑彩票有假，于是报警了。经查，吴先生买的的确是假彩票，这个假彩票店已经经营了3个多月了。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恩度说，哇，真彩票也不一定会中啊。再回麦田说，我也怀疑碰到了假彩票点，从来都没中过500万。老板经常教育我们说，不要把命运寄托给彩票，你看哪个老板的启动资金是靠中彩票得来的呢？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969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也许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北京市城管委介绍，北京次干道将由隔天洗地调整为每天洗地。此外，从11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31号，每天10点到15点，地表气温在3度以上时，将会采取添加环保型的防冻材料，对城市主次干道开展5间清洗机械作业。为防止非法鸽市反弹，今后菜户营西街将布设长期的城管执法点，同时配备固定的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反弹将立刻组织执法力量整治。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的副总队长党学峰说，年内全市将完成1011处栈道经营重点整治。近日，北京市警方和食药监局发现多家美容场所加价数倍销售美国进口药保释，俗称瘦脸针或肉毒素，而此药未经批准进口，应认定为假药，涉嫌生产和销售假药，6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近日破获了全国首例开挂微信红包案，不仅红包抢得快，还能抢指定金额，全国下载用户有近60万，每人价格600到800元。目前涉案的陈某、龚某等人因涉嫌提供专门用于入侵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和工具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南海救102近日列编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成为了我国第一艘同时具备空中、水面、水下综合搜寻能力的海上专业救助船。

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喜欢你亲吻脸颊，拨弄我的长发，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谁知你匆匆的微笑，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谁知你紧紧的拥抱，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联合国官方曾经说过，关于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旅行地，亚洲有两个，一个是西藏，另一个就是黔东南。黔东南有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独特的吊脚楼、风雨桥、鼓楼，原始而静谧。当然，这里还有数不完的少数民族节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众多的情人节，神秘而热烈。逢到节日，你能看见黔东南规模最大、服饰最漂亮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穿着盛装穿梭在每一个街头和每一个村寨。这里参与一场少数民族的节日盛会，感受古朴的民风，一定是旅行最美好的体验之一。台江，一个被称为天下苗族第一县的地方，在这里你要领略苗族丰富的传统民俗，感受浓郁的苗家文化，就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姐妹节。姐妹节是台江县老屯施洞一带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3月15日到17日举行，有着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之称。在这个古老的节日里，青年男女会欢聚一堂，自由地选择心中的爱侣，为情而歌，为爱而舞。这一天你会看到苗族姑娘们身着盛装站在寨前，用网或牛角盛满酒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而游客喝了这拦门酒才可以进寨。而到了这里，一定要尝一尝姑娘们做好的姐妹饭，看她们邀约情人游方对歌，吃姐妹饭，跳芦笙木鼓舞，互赠信物。而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看看村民斗牛、老耕摸鱼的热闹，鸣锣击鼓，山歌飘扬，气氛十足。这样的盛会，只是安静地看着都能感受到简单的快乐。当然，你更可以参与其中，去感受苗寨节日的盛大，感受苗族姑娘的热情。 绍兴，被称为鼓楼之乡的地方早已成为了许多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有吉尼斯之最的绍兴铜寨及鼓楼群，有着朴素的侗族人民，有最安逸的时光。当然这里最热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谷雨节。谷雨节是绍兴侗寨传统农耕文化与婚宴习俗的寓意，特制的乌米饭在当天被当作汉族的喜糖一样，成为了定亲的吉祥和标志。而在过去，谷雨节传递的是纯洁的爱情、清新的仰慕以及不能长相厮守的遗憾，而如今的谷雨节不仅用来表达爱恋，更多的是传递一种祝福。如果你来到绍兴，何不赶着节日去感受一下这个古老的情人节。在这天，绍兴处处烂漫着艳遇的春光，全寨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计熟生，不选性别，不论国籍，相互之间见面都要以打花脸的方式作为问候。而来到这里，只要融入其中，尽情地去和当地的人打花脸，谁的脸被涂得最重，涂得越多，就表明他的脸上挂满了喜气，新年充满了吉祥。而就好像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一样，在绍兴的谷雨节也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乌米饭。用木桶蒸制的乌米饭味道香甜而独特，能让你感受到绍兴独特的魅力。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放下歇一歇，能不能远走吉祥月，吉祥月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放下歇一歇，能不能远走吉祥月，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能不能远走吉祥月，吉